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这个奥运会就要闭幕了哈。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咱们坐稳了第二，比上一届又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挺好。希望以后咱们越来越进步，早日冲向第一。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也不是聊奥运会的事儿，但是聊的呢跟奥运会有关。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努力为国争光的瞬间，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员的生活其实是训练非常枯燥，而且会伴有很多很多的伤病一直折磨他们。当然了，这些项目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它列为了自己日常的一些运动项目，所以这些项目既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比如说类似像足球啊、篮球啊等等，羽毛球、乒乓球可能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玩，也经常会因为这个运动会有一点点受伤。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请来了专家哈。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能康复中心的物理治疗师张木希啊，张老师。哎，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您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张老师 非常荣幸今天能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运动康复相关的小知识。 哎， 也特别期待大家的提问。 张老师，您先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物理治疗师到底是干嘛的。您跟大家说说，就是您这个工作到底是负责什么？ 非常正常，因为物理治疗这个概念呢，可能是近几年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的。但实际上在西方已经存在了至少有50年，甚至可能从最早的一波手法治疗开始到现在可能会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物理治疗它其实这个物理是相对应于化学来讲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化学的手段，就是比如说吃药啊、打针啊，然后像这类的都是属于是以药物为核心的化学治疗。然后物理治疗就相对于这些来讲，它是一种纯物理的，而且是非介入的方式。那介入这个大家也比较好理解啊，像比如说做手术、开刀啊、针灸啊、这种就属于介入性的治疗。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内科是负责开药的，然后外科是负责开刀的。那我们物理治疗呢，既有药又有刀。那我们的药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发的是运动处方，就是用一些没有任何伤害的，用运动的方式去给大家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或者是针对性的局部的关节的力量练习，或者是功能性的练习等等。然后我们的刀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治疗师的双手。我们会有一些手法的治疗，比如说一些关节的松动啊，然后筋膜的放松啊，然后肌肉的放松啊，有一些扳机点的治疗，就局部的一些治疗是用我们的治疗师的手去完成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物理因子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理疗，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烤电， 知道 啊、超声，有的还有什么微波、短波，包括冰敷，它也是物理治疗的其中的一方面，它都是用一些物理因子嘛，就声光电热磁、温度啊、这些，它都是物理治疗的范畴。 明白了。我觉得可能大家第一次听物理治疗师这个名字，但是其实刚才张老师这么一说，我现在想起来好像好多健身房里 都有类似的物理治疗师啊，我不知道人家算不算和您是同一个工作，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每个教练不是都底下有那个介绍吗，也会写类似物理治疗，然后他们也会就是帮就是会员比如说放松筋膜，包括你哪儿不舒服或者体态调整，他会教你做一些动作，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可以这么说，就是会有一些很类似的职能，但是呢可能从专业的学习的经历和一些就是专业的认证方面可能会不太一样。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让人觉得非常欣喜的就是健身房的很多健身教练为了更好的帮助到客户，他们都会自发的去学一些物理治疗或者说就是运动康复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但是可能他们 专业程度上达不到你们那么专业。明白明白。 就是说难听了，就他不是科班出身。 对， 但是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在于有很多的这些大众能够接受到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健身房里面。 对，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风险，因为毕竟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只是说有一些培训啊或者一些课程啊，他相对来讲知识体系不是那么的完整。有一些比较个体化的可能还是没有那么 我明白， 我不知道广大健身教练，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会，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术业有专攻，就是上几个月的培训班和人家比如说上了本科再上研究生，这么系统的学了很多年，你说那个知识上没有差别，那不可能，对，这个我明白，您不用害怕。 没有，因为感觉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就是从我刚才讲的这方面，就是它是有两面性的嘛。一方面我们就非常欣喜的看到说这个东西能普及，能让更多的老百姓获益。但另一方面，其实说白了，有一些担心，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半吊子，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那么这个对我们行业来讲，可能是一个 对 口碑上的一个损害。对， 一般老百姓也不太知道到底谁是专业的，谁是不专业，他就知道都叫物理治疗师，给我捏坏了，是不是？ 对，但是实际上就不应该是这样叫的。对，就是从国外的这个体系来讲。健身教练包括体能师，是不允许和患者或者说是不允许和他们的会员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的。他们最多就只能是借用器具或者是一些指导类的。对，就是是在像美国有一些州它就是是犯法的。对，如果你没有这个 PT 的执照的话，你做这些其实是会触犯法律的。对，但是我们国内离那一步可能还非常的远啊，任重而道远。 明白了，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啊，先对物理治疗师有一个概念，其实他看似好像和运动员出成绩啊什么的，他也不是管训练呢，好多人觉得好像没关系，但其实运动员能取得好成绩，包括运动寿命能够延长，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咱们的物理治疗师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方面越来越重视了，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就是咱们国家请的外籍教练团队，现在不光是一个人来，就是不是说我请一个教练就来一个教练，人家都是来一个团队。比如那个苏炳添就说介绍他那个团队，就是好多人，他那个教练好像是苏格兰人，是吧？我记得 那个 然后带的都是一个大团队，包括我觉得北京的朋友比较知道的马布里，当时来的时候，包括林书豪来的时候，都是要带自己的一个。别管是大团队也好，小团队也好，这里头就我觉得就一定有 像刚才您说的物理治疗师包括体能师这样大家觉得好像那个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其实在专业领域特别重要的人。那咱们接下来让张老师跟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大家看了这么多天奥运会，有好多项目啊，大家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自己也参与，比如像篮球足球这样的，是不是这些，您就简单跟大家说说类似这些项目大家其实比较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就是所谓的运动员长期的从事这些，他们比如说是腿啊或者是哪儿，如果动作不正确啊或者放松的不好，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咱们先说篮球吧。 好的，好的，没问题。篮球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啊。从十几岁开始看球，然后包括我对北京首钢的热爱，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小网红，就因为我老戴一个帽子然后看球，然后大家都叫帽子姐，然后在总决赛的时候还哭了，然后还火了一阵儿。对，因为篮球这个项目我真的是 喜欢， 从打心眼里真的特别喜欢，然后包括现在我也是在咱们国家女篮任的一个康复顾问，所以对篮球的损伤来讲可能我暂时不过了啊，所以你上来问这问题我特别兴奋。然后就是这个项目确实它其实它又是一个需要技巧，然后需要身体素质，同时又是有一个高强度的对抗的一个项目，所以损伤来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他身上有的带着护具，或者是绑着肌贴呀、绷带呀，这一种是因为这个项目真的会有损伤非常高发。那么相对来讲最高发的肯定就是下肢嘛，因为它有很多的变向啊、跑跳啊等等。那下肢里边更常见的第一就是崴脚，我们的就是踝关节扭伤嘛，崴脚是很常见，有时候说你上个篮下来踩别人脚了，哐当就崴在那儿了，对，这种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膝关节的一些损伤，很多人会觉得我可能突然起跳落地的那一下打软腿了，这种我们叫髌骨软化或者髌骨软骨的问题，这种也很常见。然后还有就是像 肩关节， 肩关节，对，肩关节的一些损伤，刨除了这些暴力的撞击以外，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频繁的就是练习投篮， 对， 或者你投篮这个姿势不正确，它肩关节周围有一些小肌肉，它会有一些劳损，这种也是常见的。还有意外其实是会更多一点啊，这个项目，比如说手戳了， 对， 或者是就是投篮的时候手腕会有一些疼痛啊什么的，对。那对于这个项目来讲，其实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有一些运动员会在上场之前先绑脚，就他们在袜子里边会有这种白色的贴布，然后缠的各个方向的，就是我们叫做运动贴扎。但这个东西呢，它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预防扭伤的这么一个功能。它是一个护具的职能。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不建议在每一次打篮球的时候都做这种过度的保护，因为这个保护也是有两面性的。如果说长期依赖这个保护，你本身的这个踝关节周围的这些小肌肉的力量就会相对比较薄弱，那样就更容易崴脚。从我们行业内有一句玩笑话啊，就是说崴脚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 是，我 崴过一回之后，后边就会老崴。 对，而且还是同一只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每次比如崴右脚，你经常崴右脚的话，你下次崴还是右脚。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个人的那个你的体态以及你的技术动作 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你那个动作，包括你的那个肌肉走向，它就是容易导致你那个脚崴脚，就是是不是这样？我都是瞎总结的啊，在您面前班门弄斧。 一方面原因 啊， 确实是一方面原因。首先，我们说踝关节的这个结构来讲，它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内翻的一个损伤，因为它相对来讲里边的骨头比较长，外面的相对短，然后里面的韧带也比较就不是。说反了，当然外边的骨头比较长，里边的比较短。然后呢，韧带来讲的话，里边是比较结实的，外面比较松弛的。所以它这个结构就注定了，它崴就很喜欢那样，就是往里拐进去。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扭伤之后有没有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像我们中国老话讲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那很多人从小的概念就是说啊，我这个伤筋动骨了嘛，我养着，我养一百天可能就好了。那的确就是从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软组织修复规律来讲，我一百天的这个修复周期是足够它软组织重新愈合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在我们损伤之后，我们大脑有一部分这个运动感觉的信号是缺失了的。就是不管你这个损伤是有多严重，你的韧带是断了还是说只是有部分的撕裂，就是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也不仅仅是踝关节啊，其他的部位也是一样。它的这个就是我大脑支配这个神经肌肉控制的能力就会下降。就有一点像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听众比较喜欢看这个赛马，大家看到那个赛马，它的两个眼睛上面都罩着那个黑色的眼罩 啊，对， 那个目的就是说我让那马只能看眼的前这点地儿，它就不往两边看，那它就一门心思往前跑，对吧？ 对， 这个是为了这个，所以把它眼睛给遮上一部分视野。但是当这个赛马它退役了之后，你把这个眼罩摘下来，它还是只能看到前面这儿， 习得性无助， 旁边有东西。对，如果旁边有东西，它还是会咣就撞上去。这种就是它大脑对于这个视野的这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想要做的康复训练里边有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让它重新看见，当大脑重新建立一个神经和肌肉的一个控制，我们也叫做本体感觉训练。所以这一部分对于大部分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运动爱好者来讲，他是很少能有这个意识的。那么其实就是这种就是自测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崴脚的人可以试一试单脚平衡的这种站立。比如说你就不常崴的那一次，你单脚站了之后，站稳当了，开始掐个表，比如说你能站可能半分钟，但是你常崴脚的那一次，可能站个几秒，你就会失去平衡，就要忍不住脚点一下地或者扶一下东西，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本体感觉缺失，那有的时候测试也是训练嘛，如果发现你自己就是平衡能力相对较差的话，那么再次损伤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去练一练这种单脚平衡的站立。最好最佳的方式是对着镜子，对着镜子，我们就是看着镜子里的人，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大脑有一个反馈，那么告诉镜子里的自己和你的大脑，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训练这个本体感觉，那么我们需要让这个伤侧去尽可能的模仿健侧去做相同的动作，包括你身体的这个姿态呀，就是因为现在你可能看不着，我已经开始比划了，对，就是身体的姿态我们可以从镜子里面很清晰的看到，比如说我们在单脚站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就是两个胯胯轴子，有没有歪啊？我们的上身有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倾斜？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镜子来自我调整的。对，然后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单脚平衡站立。我们的标准是说，如果你能够达到睁眼 单脚维持平衡超过一分钟。 哦。 然后闭眼，就是双眼是闭上的啊，闭眼，然后单脚平衡超过半分钟，这样的话就对损伤预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小 tips 记下来，回去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真的是长崴脚的话，这个是一个需要练习的。 哎， 然后 但是张老师，我打断您一下， 您说， 就是 没问题， 这个我也试过，就是中间晃算吗？还是一直得特别稳定？就是我没那只脚没着地啊，不是单腿站吗？我没着地啊，但是我左右晃了，这种我过一会儿我又稳定住了，这种我要重新计数吗？还是要 不用，只要你脚不单，只要你不失去平衡，我们脚底去调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最理想的三就是平衡的方式是三点的支撑，就是我们脚底下大脚趾球的下面，就是。就大拇哥下面的那个大骨头， 明白。 下面，然后呢，第四五脚趾的下面，然后等于说是在前脚掌就已经有两个点了嘛，然后在脚后跟还有一个点，我们希望这三点连成一个三角形，形成一个稳定的平面，这个是最理想的单脚平衡站立的姿势，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往内翻，就是。我们管这个叫内翻啊，但实际上是往外撇的这个动作。 对，歪八字儿啊。 对，是因为我们的大脚趾球没有力，就是我们没有踩住地面的力。所以在进行单脚平衡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让大脚趾球向下去踩地。 哦，这是瑜伽里边就是这么落脚，我记得。 啊。 他们会特别强调这个。 对，就是瑜伽，他会把很多的动作。它抠得非常的细致，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晃动，其实呢，它只是一个过程。在晃动的时候，其实是在刺激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包括我们脚踝周围有非常多的小肌肉，在晃动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训练这些小肌肉的反应。其实我们会回想我们崴脚的那一刹那。你是能在那一下就马上掰回来，还是你就彻底崴下去？在这个过程就是靠我们的反应和神经肌肉的控制。如果说你反应很快，你觉得你自己要崴脚了，然后我们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马上去收缩，把整个脚给它回到一个相对平整或者我们叫中立的这么一个位置的话，其实你是不会发生损伤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崴脚都是在我们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比如说走着路看手机 对， 就没看着台阶，然后咔嚓就扭下去，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神经肌肉控制是延迟的，你没有办法让它自行调整过来，对，就是没有办法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训练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像现在比较常见的叫弹力带，我们可以利用弹力带，然后进行就是脚踝周围各个方向的力量练习，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各个方向来刺激这些支配踝关节运动的这些小肌肉群的力量，这也是增加我们踝关节稳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哎，好，哎，张老师，咱上半段时间差不多，您也是稍事休息，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给您打过去啊，讲得非常好，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一会儿再给您打过去啊， 是是是， 好嘞，啊， 好嘞， 哎，张老师一会儿见。 好， 大家有任何关于运动康复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讲一讲运动康复。大家现在平时也都挺爱运动的。很多朋友可能，运动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得的病，我听起来都挺专业的。咱们一会儿让张老师接着给大家讲讲，比如说篮球，咱们讲了一部分，咱们全国人民都喜爱的乒乓球，我觉得一会儿也可以讲讲，包括足球什么的，有时间我觉得都可以给大家讲。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以后常请张老师来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How long do I have to climb upon the side of this mountain of m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木西。 哎，小张老师， 是一名物理治疗师。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会儿，篮球运动，我觉得小张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自测的那个挺好的，好多朋友都表示说只能站十秒。左脚只能站五秒，感觉右脚还能稍微长一点。哎，我那天看见，有好多朋友，就是现在网上吧，就这种视频挺多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专业的这方面的治疗师啊，但是都说自己什么运动康复什么的，经常会发好多视频。我那天还看见一个，也是说是给某一个接球运动员做运动康复，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是先是坐着的，在那个跳箱上坐的位置，大概就是他大腿小腿呈90度的那个状态吧，然后手上提一个那个壶铃，然后单脚站起来那样，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有助于你崴的那个脚以后慢慢建立您刚才说那个精神链神经连接呀，肌肉力量啊， 对对对， 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是吗？ 对，这个动作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挑战会非常大。因为首先来讲，我们就算你不拿任何的负重，我们屈膝屈髋90度，坐在椅子上，然后你想要突然一下站起来的话，也需要下肢有特别大的力。大部分人站的时候都会选择把脚往后撤一点，然后身子往前倾一点，然后靠一点点的惯性加上这个腿部的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如果就是那样就直愣愣的站的话，其实是挺有挑战的。所以呢，不建议我们普通的人群盲目的去上来就做这个动作。当然如果你的下肢力量足够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肢力量的一个练习。包括像我们说，其实从大众的这个视野来讲的话，对于老年人预防跌倒这类的练习也很有意义。当然这个难度会太高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嘛，就老话都是这样说。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单脚平衡包括下肢力量的练习是预防跌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我明白了。 所以对。 哎，小张， 非常好的动作，但是有点难。对， 我那天看完我还试了试呢，我觉得还可以， 起得来吗？那你下肢力量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挺轻松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右脚有一点外八，就是往外。然后我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总这么单脚站立，它受力会越来越不稳。我现在总在思考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平时都会觉得自己在走路体态上会有一点问题，有的单脚外八或者双脚外八，还有的人是稍微有点内八，都会有。就是大家 都会有， 对吧？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种单脚训练的时候，它会不会放大我们这一部分受力的不平衡？ 是有您说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很多的练习是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就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因为从康复角度来讲啊，它跟健身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已经有伤病了，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万金油或者一招鲜的。我们每一个就是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评估、问诊，然后手法的检查等等。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可能不一样，就像您说的，每个人他的日常的习惯、他的体态可能都不同。但是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像我遇到非常多，就是可能不仅仅是体态的问题，他可能有这种腰疼，然后去医院拍个片子啊，说就是给诊断叫腰椎间盘突出。我就吓坏了。 对， 说这怎么办，我这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得把这个间盘摘了，还是做个融合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一查，就百度一查这几个字儿，就被百度给吓着了。但实际上从我们物理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更关注的是你的功能和你的症状。而不是说就是换句话说啊，如果就即使说我们的脚有一点外八，但是我们的膝没有疼痛，我们的腰没有疼痛， 就是他有，你又不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的话，是没有必要特别焦虑的去很着急的去纠正这个东西。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人都纠正到一个所谓的很正常或者是很完美的体态，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嗯， 你可能会有别的损伤的风险发生。 嗯，哎，但是这种内八外八确实能纠正吗？因为有一个瑜伽教练跟我说，外八字最好纠正了。然后他是让我每天那个在跑步机上就是用脚的，就等于您刚才不说一共三个点吗？就是刨除大脚趾底下，大脚趾底下那个点，用外面那个走路，他说慢慢就回来了。 其实这些啊，它都是在，就是我们看起来是在用这个外边这个脚去走路，实际上它就是在激活您外侧的肌肉， 哦， 就是让您整个外侧的肌肉有一个。针对性的训练，其实很多的这种体态的调整没有那么神秘，它只需要经过评估之后，把非常紧张的肌肉给松松开，然后把相对弱的肌肉给练练强，它就能有一个矫正。但是这种矫正来讲，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习惯不改变的话，它早晚还是会回去。 对，我也觉得。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日常的一个自我保养，或者说是这种健康的意识是更关键的。 嗯，哎，小张老师，我这儿有朋友提问题了，您给回答一下。正好他是关于篮球的问题，他说资深篮球爱好者，那个打的虽然不太好，但是得的病都特别专业，说也经常 正常， 说买了好几千块的护膝。带过诺维斯基带的那个护膝，然后后来还跟着那个看到很多运动员都贴那个肌内贴，说也买了那个肌肉贴，但是感觉一戴上这些护具就摘不下去了，一摘了以后就老觉得只要一动膝盖就发软。他说这个确实是心理问题吗？还是我真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像咱们刚才在崴脚的那个地方，就是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佩戴护具，因为它会让你就是说白了，它会代替你的肌肉的功能，就是人都是懒的，真的，就是你一旦有东西给它撑住了，它自己的肌肉就可以不发力，那能省点劲儿就省点劲儿，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位听友就是。可以有一个循序渐进摘护具的过程，然后呢把篮球当成你的结果，在中间的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力量练习。就是在我们不戴护具的时候，我们先把力量给它储备好，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其实再昂贵的护具，它都不如我们自己本身的韧带、肌肉这些软组织更可靠。 我明白了。 对，就是它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就是依赖性的一个问题，就很常见，确实很常见。 但是小张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不戴上打吧，他一会儿就疼；戴上打吧，他就不疼了。就是我觉得这好多朋友是有这个问题 的。就是说。对，就是我们不要把打篮球变成一个练习，就是我们不要以练代练，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肌肉的力量的练习做在前面，然后再去打球。当然，如果你肌肉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在打球的时候，为了避免损伤，是建议带着护具的，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你的损伤再加重了。但是呢，如果是在不打球的时候，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做针对性的膝关节周围的力量练习，包括臀部的力量练习，脚踝周围的力量练习，然后把它结合成一个跟这个项目相关的一个功能性的练习。比如说啊，我在变向的时候疼，那么我就先 要练我们的肌肉力量之后，我们就单独把变相这个东西拿出来练。 嗯， 就是今天我可能变相十次我都不疼，但第十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疼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就结束。 嗯， 然后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再逐步的去加量，然后直到你可以比如说能够完成你这一场球的这个 运动量 都没有疼痛。对，就是我说的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会比较难实现，因为这个是专业运动员的这么一个思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不要说我为了追求这个运动项目它就算疼我也忍着疼去玩去练，这种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早晚有一天呸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损伤发生。 嗯， 对，所以在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其实就是把肌肉力量练强，让我们自身形成一个自己走到哪能带到哪的护具。 嗯， 这样的话慢慢就可以把这种高强度的高科技的护具给它摘掉了。确实就是现在护具做的越来越棒，都可以跟假肢媲美了，真的 是 不用发力。 对，原来我也戴过一阵儿，就是有好多那个护具吧，它戴上以后其实是挺限制你的那个关节活动的那个灵活方向性的，它就是在某一个那个角度你会戴着觉得很舒服，但是不是特别灵活。但是我昨天看见他们又新戴了一个新的护具，妈呀，那个护具真是戴上以后感觉没有跟没戴似的，就是特别舒服， 特别轻薄。 对，我就觉得它那个保护也非常好，不像原来就是勒得特别紧的那些就是不舒服，现在又轻然后又好，我觉得真的戒掉真的非常难。反正我觉得像张老师刚才说的确实我也有这个感受，但我后来我也是就是努力练大腿然后减重，然后你就感觉膝盖的那个负担一下就轻了好多，就不用戴了。要不你心里老想着戴。这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也是篮球爱好者，最近看了很多国外的那个美职篮球星的训练，看见他们经常反着踩波速球，在波速球上比如类似做深蹲或者说是做那种单脚的平衡以及运球，这些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像刚才您说的脚踝膝盖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加上协调性结合专项的这么一个练习。这也是相对比较高阶的一个练习，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单脚平衡其实它就可以进阶到这个部分嘛。我们先是在原地上睁眼的单脚平衡，然后进阶到闭眼。然后你可以踩一个枕头。踩个枕头或者踩一个软垫啊，就是这种在不稳定的平面上它对神经肌肉的这个刺激会更大。然后再下一步呢就可以加一些上肢的动作，就是相当于它需要维持一个动态的稳定和平衡。然后再往下一步呢，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小伙伴，你们两个都是单腿，然后相互的去推呀或者去拉呀，就是给制造一些突然间去破坏这个平衡的因素。然后再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进阶到就是比如说像在波速球上啊这些，因为到了这个波速球上了之后，它除了要求我们的脚踝的这个稳定性之外，它还强调非常多的核心的稳定性。因为我们就是人体中段的这个部分是就是连接我们上下肢嘛，我们做出任何的动作的时候都是中段先启动，先发力。那你先把中间给 hold 住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给它 hold 住了，然后再做一些动作的话就会更稳定。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它等于说是一个全身的功能性的练习。当然还有更多的你可以结合项目，就是比如说在就是波速球上面平衡的去传接球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专业的练习。 你看现在大家那个获取知识的渠道真的是非常多。 特别多，特别好，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然后配合着我们尽可能多的去做一些科普啊，或者是一些误区的这些辟谣啊等等。大家现在真的都很棒，就大家的健康意识都非常好。 哎，这儿还有一个问题，这就不是篮球了，这聊到了一个力量举的问题啊，这是太专业了。有一个朋友说喜欢看举重，尤其咱们国家的举重运动员都太棒了，尤其喜欢吕小军。说肌肉练得特别美， 精神 他说自己在健身房也会尝试力量举，虽然练不了人家那么大重量吧，但是也喜欢。他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上的重量稍微有点大，他会感觉到自己的，他说底髂关节会经常有小关节错位的状态。他说我自己每次练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又错位了，他就会去医院，然后找正骨的医生帮他掰回去。但是呢，他说这个问题经常会出现，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小张老师，这问题能解决吗？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它是可以预防在先的。像力量举呢，我相信这位听众已经问到了这么专业的问题，他的这个水平肯定也非常高了啊。像我们就是腰底的这个部分的损伤，确实在举重项目里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这个大的重量对我们腰椎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的。但其实举重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很枯燥，它里边的技巧是非常多的， 超难， 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巧性的项目。这个是大家可能就想到，大家觉得哦，不就是劲儿大一举起来， 对，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掌握到一个正确的技巧的话，身体损伤是很常见的， 分分钟。 但像这个朋友说的这种，我虽然没有给他做评估啊，但是我猜想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深层的核心肌群的不稳定造成了第一次的损伤。然后之后呢，又经过了叫正骨也好，或者是整脊也好，反正就是暴力快速的搬了一下啊，你当时觉得啊，我好像归位了，但是它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频繁的去做这种整脊，但是不配合深层稳定肌的训练的话，它就是脊柱周围的这些韧带会变得越来越松弛，它就有可能会越来越不稳定。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大家都吃过羊蝎子是吧？ 吃过， 就是靠近缝儿里面的肉肉，或者是鸡脖子、鸭脖子，就是那个缝儿里其实有很多的小肌肉的。那些小肌肉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有一个很容易的找到他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后腰的位置，在脊柱两旁，然后呢，你咳嗽。你一咳嗽，你就会感觉里边有一些小肌肉在震你的手指头。那些就是我们就是维持脊柱稳定的深层的小肌肉。但是他们呢身材比较短小精悍，所以他们的能力其实没有很强。那如果没有进行这种专业的练习的话，一旦他们发生疲劳，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脊柱的稳定性。那么再加上重量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点点不稳定，再加上负重，就会把这个不稳定放到很大，就有可能会产生损伤或者是疼痛。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很频繁的去做这种正骨也好，正脊也好，你咔嚓那一下是很爽，但是它也有松弛的风险，所以要配合着来，一定要把深层的稳定肌先给它练到位。然后包括在举重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相信爱好力量举的朋友其实都是很爱学习的， 对， 他们会看很多的科普去纠正自己的姿势。就是因为健身房我看到非常多人，就是女生更多啊，就为了追求那个翘臀，他们在练深蹲的时候都撅着屁股给我练。 对对对， 我就看着就可担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翘臀你那个是练出来不是撅出来的， 你一个骨盆前倾的动作，或者说你在举的时候一个弓背的动作，它都会让我们的腰椎承担成百倍以上的压力。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先维持脊柱的稳定性，然后再增加一点点的重量，这样循序渐进的来。对，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要以练代练，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单拎出来，先给它练强，然后再去加重量。 哎，那小张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在网上也看这个，因为我还会高翻呢，我跟你说，然后 这个也是难度比较高的。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教练就在网上就教大家这些，然后就提到了您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核心，他一直强调，就是无论你在哪个环节，你的核心的背一定要一直绷住劲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对于好多人来说其实挺难的。就是你特别容易，就是偶尔有一下就放松了，不是一直都能稳定住。然后他说那大家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就一直带着腰带能够帮你勒紧那一部分的肌肉。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啊？您简短的给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我看只要一做深蹲或者什么上大力量，先把腰带带上。有的人说别带，有人说你永远找不着感觉带着。但 是 有的人说是保护， 对，是保护性的。从预防损伤来讲是保护性的，但是和刚才前面两个带护具的那个理论是一样的，还是要从自己深层的稳定性练习。而且不光是背，我们的腹肌也很重要，尤其是下腹部，在我们做这种力量举的时候，一定要下腹部提上劲儿。其实我们在下边还有一层兜底的叫盆底肌，这个盆底肌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低头就看自己，如果穿着窄裤，就是在你这个小拉链的这个部位，你在收紧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就像那个拉链拉上来的那个感觉，把下腹往上一提，就气沉丹田了，下腹往上一提，然后其实你的核心稳定就能收的比较好了。 好啊，那小张老师，咱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改天有机会， 没聊够呢。 改天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啊。好， 请教谈不上，特别开心能跟大家聊聊这些，就是小小的科普。 好，那也谢谢小张老师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知识，也祝您周末愉快。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请教啊，小张老师再见。 好，周末愉快，好，大家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